歌唱。希望传媒的大楼本就破旧，在雨中便显得更加萧条了一些。任小素从大门走入，大楼内的记者与编辑们纷纷起身，无声地看了过来。他环顾着这些仓皇又悲伤的人们，每个人的眼眶都是通红的，不知道哭了多久。然而，即便是江旭离开之后，他们也坚守在这个岗位上。江旭总共留下四封信，一封给任小素，其中一封则是给全体同仁。江旭在信里并没有说多么悲壮的话语，只是平平淡淡地告诉他们要认真工作，不要因为乱七八糟的事情就导致真相没人记录。还要记得他办公室窗台的君子兰要记得浇水，可别让他枯死了，遭受着无妄之灾。另外，他还提前恭喜了一名女记者将要结婚的事情，只可惜没法亲自去参加婚礼。那封信非常琐碎，就像是一个老人在围炉边上捧着一杯热茶，亲切地问候晚辈。当张晨统在大楼里念那封信的时候，所有人都哭成了泪人。现在，他们也已经得知任小素来到洛城做的那些事情，心中深深地感谢任小素能够在这时候，再次为希望传媒与江旭挺身而出。而任小素默默地看着希望传媒里的一切，直到他看向那面满是人名的墙壁，而后走上前去，用黑刀在上面认认真真地刻下两个字：江旭。大楼里开始响起啜泣声，任小素无声地走向楼上江旭办公室。在办公室里，张晨统将一封信塞到任小素的手里。 这是总编临走前写给你的。 谢谢。 任小素点头进了江旭的办公室，窗台上那盆君子兰像是刚刚被人擦拭过。任小素深吸了一口气，拆开信封，站在窗户边上默默地看着信上的内容。原来江旭真的提前预感到自己的死亡。看着那一段段分明就是在告别的话语，任小素忽然心中涌起巨大的悲伤来。在此之前，他得知江旭噩耗的时候没有哭，来的路上迎着风雨他也没有哭，在洛城长街里召唤江旭失败他也没有哭。可是此时此刻，他看着那些如同闲话家常似的文字，却突然一滴滴眼泪落下。他曾对颜六元说不许哭，这个世界不相信眼泪，现在他却无法抑制自己的悲伤。任小素将手里的信纸放入宫殿之中，摆在宫殿陈列阁最显眼的位置，以此来告诉自己，江旭临终前都希望他能做这世界的另一束光。他转身朝外面走去，一边走一边问罗兰， 庆氏在洛城还有多少人？ 71人，随时可用。 其实问这个很犯忌讳，但罗兰很高兴，因为任小素这么说就代表着对方信任庆氏。 让庆氏的人去取全城近一个月的监控录像，然后帮我送到西北去，交到王运的手里。 哎，有点困难，这71人手里武器不多，之前庆氏一直都没把洛城当作重点。 他没必要非得打肿脸充胖子，想要取得全城的监控那必须得接管好多地方才行，而这里是清河的地盘。任小素没有说话，而是径直地走出希望传媒大楼。这时候罗兰忽然愣住了，只见门外站着大丫鬟与王雨池等人。任小素对周莹雪说道， 庆氏的人找你报道，你带他们去接管洛城，能做到吗？ 王雨池笑了起来， 小素哥放心好了，就算没有银雪姐，我们八个也可以的。 说着，八个学生全都具现出外服饰装甲来。八具外服饰装甲看起来森严异常，似乎他们在上学期间又对外服饰装甲的构造进行了细化与改进。早些时候，任小素就留下过不少纳米机器人给他们，罗兰后来又送来一批， 任小苏和王富贵他们为那个家打拼的时候，这些学生们也并没有闲着。时至今日，他们也长大了。想要接管洛城其实是个非常复杂的事情，不过任小素所谓的接管并非是彻底占领整个城池，只是要取到监控录像然后封城罢了。取监控录像是为了让王玉分析，具体都要分析什么就连任小素都没想明白呢，但王玉一定会给他一个惊喜。而封城则是任小素要防止这洛城里仍旧潜藏着魑魅魍魉，他不能让这些人给跑了。闸门一封，城外又有周莹雪布下的天罗地网，只要有人敢攀爬城墙翻出去，一定是死路一条。这一次大概也是任小素手笔最大的一次。此时庆氏潜伏在洛城里的71人已经向周莹雪报道，而后这群人浩浩荡荡地直接进了秩序司，将这个秩序司都控制了起来。洛城秩序司司长还是许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原本他接到通报说有大批人往秩序司走来，还没当回事。可是他通过好几个路口的监控录像发现，这群人都带着枪呢。当他意识到周莹雪等人要干什么的时候，便立刻让手下的人全都去枪械库取武器，然后等他们取来长枪短炮的时候，却发现自己面对的敌人是八具外附式装甲。当面对八具外附式装甲的那一刻，秩序司司长内心涌起了深深的无力感。这种枪械不起作用的武器根本不是他们一个秩序司可以抗衡的，有多少人都不够这八具外附式装甲杀的呀。等王宇池等人控制住局势后，周莹雪这才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一身的名贵旗袍与珠宝看起来异常贵气。王宇池看向周莹雪， 姐，接下来怎么做？ 这一刻，八个身披外附式装甲的学生看向周莹雪，这让周莹雪非常开心，仿佛她瞬间成了地下世界的某个大人物一般，这身旁的八个弟弟都是她的打手。这种场面顿时让周莹雪有了一种世界主角的感觉。刚刚在希望传媒门口的时候，大丫鬟一看杨小锦竟然也在，赶紧低眉顺眼的连话都不说。现在来打外人，总算是扬眉吐气翻身农奴把歌唱了。周莹雪看着王宇池等人笑了笑，以前真是没白给这些弟弟做饭照顾生活起居，以后谁要惹了他，他都不用自己动手的，就让王宇池他们去帮自己解决问题，跟老爷一样，谁制造问题就解决谁。周莹雪大摇大摆地坐在秩序司里，对秩序司司长说道， 我们从现在开始接管秩序司了，有没有问题？ 我也是给人干活卖命的，说了不算啊。 那我就杀了你，然后找个说话算数的。 这秩序司您尽管指挥，让他们干什么都成。 行了，我也是给我家老爷干活，他刚在洛城杀了那么多人，你们秩序司也应该看到了吧，不要做什么小动作，不然会死的。让秩序司的人把全城接到的监控录像都给我取回来，我们只为给江老爷子报仇，报完仇我们就走。 说着周莹雪留下两名学生和20名庆氏的人，然后转身就奔着卫戍部队驻地去了。出人意料的是，卫戍部队根本没有任何反抗，反而主动将周莹雪他们迎了进去。周莹雪好奇地看向洛城卫戍部队军官， 你们就不抵抗一下？ 大丫鬟心想，这也太没有成就感了吧。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你们就不抵抗一下？ 只见洛城卫戍部队军官苦笑道， 清河那边传来的文件让我们全力配合，而且说实话，我们也想给江老爷子报仇啊，你们如果能查出来到底是谁做的，那就太好了。 嗯， 周莹雪感觉有点奇怪。清河集团作为洛城的主人，本该是最先站出来护卫主权的，可现在看来，怎么好像对方在心甘情愿的交权一样。 走，直接去清河总部。 周莹雪连卫戍部队的大门都没进，只是留下两名学生和二十几个庆氏的人用以监督卫戍部队封城，然后就直奔清河总部而去。到了清河大厦门口，所有安保人员都等在楼下，周莹雪瞥了他们一眼就走了进去，乘坐着电梯直接到了顶楼。顶楼的办公室里只剩下许志一人。早先清河集团的掌舵人一直都是骑士许克，可后来许克和许志交接清楚后，也就去追寻自己的骑士梦去了。如今清河可以说都是这位昔日的清河大学学生会主席在掌控了。许志站在办公室里默默地看着大丫鬟到来，如今再见到这位让自己魂牵梦萦的姑娘，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倒是周莹雪大大咧咧地往办公室沙发上一坐。 你们清河的骑士呢？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见他们人影。 许志想了想回答道， 他们并非归属于清河，如今都是自由人了。江旭总编出事的时候，他们在火种的前线帮助难民和火种部队撤退，长城一战非常惨烈，他们好几个人也都受了伤。之后组织难民南撤的时候，又遭遇了实验体伏击，不过好在并没有什么大问题，如今应该已经得到消息，正在往回赶了。 哦，原来是去帮难民去了。听说你下命令让卫戍部队配合我们，为啥？ 因为我们都想给江旭先生报仇。洛城卫戍部队之前去支援北方战线，抽调了太多的兵力，其实这里只剩下一个空壳子，本身也拦不住你们。 聪明人，懂事。行了，既然你们这么配合，那也就不用我动手了，歇着吧。 说完，周莹雪就往楼下走去。许志在后面犹豫了很久，忽然问道， 等找到杀死江旭先生的元凶后，我能不能跟你谈谈？ 周莹雪走进电梯，然后转身看着追过来站在电梯外的许志。 小朋友，这种事情我得问问我家老爷才行。不过我懒得问，因为我觉得跟你没什么好谈的，太弱了。 电梯门合上了，许志站在电梯外面怅然若失。周莹雪在洛城里抖了好大一圈威风，任小素让他去接管的地方他都接管了，任小素没让他接管的地方他也接管了不少。不是工作卖力，纯粹是有点享受今天这种出风头的感觉。大丫鬟自打幼年起就一直过得很憋屈，小时候穷没钱，进了杨氏之后还得看领导眼色，直到遇见了任小素之后，不仅实力变强，能够横着走，别人看他的目光都畏惧有加了。这让大丫鬟感觉自己的人生得到了升华。不过有些人真的很奇怪，就算实力变强了，心态还是那个小女孩心思，只想着到处去耀武扬威，却没想着自己已经这么厉害了，其实没必要如此显摆。而且从理论上讲，任小素现在根本打不过她，杨小锦也打不过她，但周莹雪仿佛已经习惯了大丫鬟这个角色。任小素等人住进了罗兰早就准备好的住处，不得不说庆氏财大气粗的到处购房置地，整个牡丹大道国宝花园别墅区光是庆氏购买的别墅就有八栋。当初西南战乱，李氏和杨氏好多大人物逃过来隐姓埋名，也是早早在这里购置过产业的。当天晚上周莹雪带着人回来了，身后跟着的小弟们手里提着一个个黑色的箱子，箱子中全是储存了近一个月监控录像的移动硬盘，所有录像都汇总到一处。任小素看向王宇池等人， 中原已经乱了，往后不管是谁想要争夺天下，洛城都不可能再是净土了。而且这次你们的身份已经公之于众，往后有人想针对我的话，恐怕会对你们下手，所以这一次就由你们带着这些箱子 回西北去吧。王韵已经在144号病垒了，你们把箱子交给他即可。 从洛城驾车最快三天时间就能赶到144号病垒，去178要塞需要五天的。箱子由王宇池他们护送，任小素也放心。如果被人拦截，八个人可以构筑外附式装甲纳米战士往山野跑，集团军也别想抓住他们。王宇池看向任小素， 小素哥，我们想留下来帮你。 任小素拍了拍王宇池的肩膀， 不用，这些录像更重要一些，及时送回去我们才能找到杀害江旭先生的凶手，而且富贵叔他们都很想念你们了，该去和他们团聚了。 然而这时候周莹雪忽然说道， 要不我去送这些东西吧，我送更安全一些。 说实话，白天的时候抖威风确实很有劲儿，但晚上这一回来看到杨小姐，她就立刻又虚了。所以洛城哪有西北好啊，还是在西北天高皇帝远的比较带劲。 不行，你要留下来，封城还需要你。 老爷，你看清河现在非常配合，卫戍部队也都上了城墙开始戒严，所有城门也都封锁了。你也知道这次幕后元凶一定是财团，万一真是王氏，王宇池他们会很危险，他们那个人工智能啥的感觉挺厉害呢。 这句话倒是提醒了任小素，之前罗兰提到过，说是庆氏的纳米战士可能都已经被林控制，尤其是支援左云山的2000纳米战士不知所踪。如果真是林杀了江旭，那么为了隐藏蛛丝马迹，对方用这2000纳米战士来拦截王宇池等人，恐怕他们八个还真有点危险。 行，那你和他们一起回去吧，记着路上不要停留，我需要你们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些箱子送到王韵手里。 好嘞，老爷您放心，谁来接杀也没用的。 说完大丫鬟就欢天喜地的去收拾东西了。这下箱子肯定是安全了，这世上能截住大丫鬟的人还真没几个了，现在的灵也不行。待到一切安排妥当后，任小素终于松了一口气。一旁的罗兰说道， 放心，肯定能找到幕后元凶的。 嗯， 剩下的只需要耐心等待了。这洛城里一定还有他们没揪出来的人，而任小素要做的就是把洛城掀个底朝天，找到那个答案。这时候任小素想起一件事情来， 对了罗兰，你现在不都成超凡者了吗？怎么还需要黑药？ 罗兰脸色变得古怪起来， 这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这个呢？ 有啥不能说的，放心大胆的说嘛。 是这样的，我这个人身体好像有点虚， 我从15岁的时候尿尿就开始分叉了，去了医院人家也检查不出来什么，但医生听说我从小就尿尿分叉，就说我可能有炎症，膀胱不够充盈，还有点虚。 不至于吧，分个叉就虚了。 罗兰瞥了一眼旁边，看到杨小锦等人都出去聊别的事情后，才小声说道， 主要是分的有点多。 任小素脸色也古怪起来，这得是分几叉才会让医生听见了都觉得罗胖子有点虚。 所以后来我就一直很注意养生啊，啥补品都吃，可这毕竟是时好时坏的，有时候分叉有时候不分叉，很奇怪。吃了黑药以后啊，我感觉精力特别旺盛，那段时间也不分叉了。哎，后来来中原断了黑药又开始分叉，所以我才找你要黑药的。 这样吗？我问你个事情啊，周琦什么时候觉醒的？ 不知道啊，那小子贼精贼精的，他觉醒好多年我们都不知道。有一次我去水库游泳，不小心抽筋的被他救下，才知道他原来觉醒了。 那你回忆一下，你分叉的频率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和周琦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分叉，没和周琦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不分。 这一刻罗兰忽然看向一旁的周琦，直接挥拳打了过去。 周琦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脸上就挨了一拳。他怒吼道， 死胖子你疯了是不是？ 顿时间两人扭打在一处，难解难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人的活法。第二天清晨，罗兰和周琦俩人再出现的时候，都青了一只眼睛。说实话，任小苏已经见过很多超凡者之间的战斗了，但两名超凡者用王八拳互抡的场景，他还真是第一次见。 走啊，吃饭去。 在希望传媒那里大哭一场后，任小苏心情再慢慢好起来，似乎已经没有来时那么阴郁了。死者已逝，活着的人还要重新寻找光明与希望，没必要总是沉湎在哀伤中，生活还得继续。罗兰听了任小苏的招呼，瓮声瓮气地说道， 咱不用出去吃饭，找个厨师队伍来别墅做饭就行了。 算了吧，不用那么兴师动众，正好我也想去街上走走。 行。 此时天色刚亮没多久，罗兰、周琦、任小素、杨小锦四人从别墅区里走了出来。雨已经停歇了，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一些。洛城经历了这几天的事情之后，街道上的行人稀少起来，很多人连班都不敢去上了，许多工厂也通知工人放假，所以街道上人烟并不多。从昨天下午开始，洛城里便有小道消息传出来，说是洛城如今已经不归清河了，换主人了。这个消息惊动了许多人，以至于任小素他们刚出别墅区，便看到这大门口停了许多辆车，一个比一个气派。任小素看了一眼那些轿车， 这些车看起来不错呀。 啊，周氏那边工厂生产了高端轿车，这些年已经算是上层大人物的专属座驾了。 都停在门口干嘛？都是这些别墅区的住户吗？怎么不把车子停里面去？ 看来你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这些人不是别墅区的住户，而是来找你的。 找我干什么？ 你接管了洛城，当然是来找你拜码头的。看着，好戏马上上演。 话音刚落，罗兰如同未卜先知一般，那些车上的人见任小苏和罗兰他们出来，便一个个赶忙下车，一路小跑地凑了过来。他们之前虽然不知道任小苏长什么样子，但他们知道罗兰和周琦。如今能让罗兰、周琦这两位陪同的人，必然是西北那位了。一时间，洛城众多大人物凑上来的场景，被附近居民看见了，立刻便心领神会了。不过大家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其实任小素经过两次大战，在洛城人民心里的地位已经很高了，所以大家对任小素接管洛城的事情也并没有感到多么慌张。据说这任小素还是骑士们的朋友，这一年时间里，骑士一个个的离开洛城，大家也有点缺乏安全感，这时候来了新的城主，大家反倒觉得挺好，就是不知道清河该何去何从。此时那些洛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凑过来以后，任小素平静地看着他们。 行了，不用来我这里拜码头，这次我报完仇就走，不会真的接管洛城。 众人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合着西北并不打算接管这里啊。任小素挥了挥手， 别在这里碍眼，该去哪儿去哪 儿。哎，好的，您忙啊。 一群人见任小素不太愉快，便点头哈腰的赶紧跑了。 你以后回到西北也会面对这样的场景，一时间达官显贵、豪富行商，只要在你地盘上讨饭吃的人都必须去找你拜码头，因为你未来是西北的主人，主宰着他们的身家性命。我弟弟庆忍之前躲进军营里，不光是防暗杀，也是怕这些人源源不断的拜访，实在太烦了。他是个喜欢清静的人，受不了这个。 任小素望着那些离去的车辆感慨， 这就是人情世故吧。 这就是江湖。 一笑又扯到昨晚和周琦扭打时落下的伤口了。罗兰愤愤不平道， 老子当年身材多么苗条，自打15岁之后就开始吃各种补品，生生给自己吃成这样。我爹生前都嫌弃我吃的多，如今真相大白，如果换了别人，我指定开枪杀人了。 周琦翻了个白眼， 不就是开个玩笑吗，至于吗？ 我他妈就说，我就算身子骨再虚，也不可能尿尿分五叉啊。 这时候任小素他们来到街对面的一处早餐铺子，似乎因为大家都不出门的关系，所以店里没什么人。老板见是他们四个来了，赶忙招呼， 哎，您几位想吃点什么呀？我们这里有米线、胡辣汤、小米粥、馄饨。 来碗馄饨吧。 任小素要的鸡肉米线，杨小锦要的小米粥，周琦要的也是馄饨。四个人简单的吃完之后，惊讶地发现这家早餐店味道还挺不错的。罗兰这次来熟，跟老板聊起来， 这几天洛城乱成这样，老板你还开门做生意啊？ 嗨，再乱也得生活呀。 临走时罗兰掏出钱包就要给钱，结果令人意外的是，那中年老板搓了搓手笑着说道， 您四位来吃饭就不用给钱了，不光是今天不用给，以后也不用给啊。 任小素愣了一下， 这是为什么？ 您四位昨天在城里替江旭总编报仇杀人的事情，我们洛城都传开了。作为我们小老百姓，虽然很愤怒，但也有家有口，不敢站出来给总编报仇。只是您四位给他报了仇，就相当于我们洛城百姓的恩人。餐饮联盟里好多老板都说了，以后您四位不管到哪里吃饭，只要是在洛城都不用掏钱，这也算是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力所能及的事情吧，希望你们不要推辞啊。 任小素恍惚了一下，其实他从昨天从十字路口离开的时候心中是有点愤恨的，明明大家都口口声声说敬仰江旭，可是江旭死的时候也没有人帮一把，昨天杀手出现的时候也没人敢站出来。可就是在这一刻，任小素刹那间释然了，只因为这老板的话，这也算是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力所能及的事情。任小素笑了起来，是啊，普通人有普通人的活法，自己没必要强求所有人都像江旭一样啊。今天这免费的一顿早餐，不也是江旭留下的光明吗？那光明虽还微弱，但从不曾真的熄灭。想到这里，任小素笑意盈盈地跟老板道了一声谢，然后转身出了这家小店。自得知噩耗后的所有阴霾全部一扫而空，如今剩下要做的只是杀尽仇人了。杨小锦坐在沙发对面，漫不经心地问任小素， 你把我支去西北就是为了带周莹雪来洛城？ 原本正坐在沙发上看书的任小素忽然一抖， 我让你回西北去纯粹是关心你，可没有别的计划啊。让周莹雪来洛城也是因为她的能力更适合这样的大型战斗。 在此之前杨小锦始终没提这事儿，以至于任小素都快以为这事儿过去了呢。然而杨小锦不提只是因为他顾全大局，不想在关键的时候纠缠什么狗屁倒灶的事情，但是这并不代表他忘记了。任小素赶紧放下手里的书走过去问候， 肩膀还疼不疼？要不我给你揉揉？ 行了，涂上黑药后虽然没有治疗外伤那么神奇，但也好得比平时快一些，已经没有大碍了。 这时候外面庆氏负责在别墅周围戒严的人进来找任小素通报， 有人要见你。 谁呀？肯定是有很重要的事情吧，我去处理一下。 任小素说着就跟庆氏的人往外面走去。 杨小锦挑了挑眉毛，差点就拿黑狙在任小素背后开上一枪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来的人是洛城秩序司司长。其实来拜访任小素的不光是这一位，早上撵走了一批之后，并没有打消这些人的热情。事实上，权力就是一个能让所有人围着你团团转的东西，只要你有权，哪怕用棍棒也打不散围在你身边的宾客。不过秩序司司长也是听说了早上的事情，他来这里纯粹是为了表个态度，证明他来过。毕竟有些上位者很奇怪，你去拜码头他把你赶走，好像非常清正廉洁一样，但如果你不去拜这个码头，那他可就记住你了。其实之前撵走的人也都是装的，现在洛城都被任小素接管了，谁知道任小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秩序司司长在官场上厮混已久，见过这里面的太多潜规则，所以觉得自己必须来一趟，哪怕被撵走也无所谓啊，又不少块肉。只是他做好了被撵走的心理准备，却见任小素非常热情地走出来迎接他，而且还主动要与他握手。秩序司司长当即有点受宠若惊。 哎呦，您怎么还出来了？真是让我有点惶恐啊。 这时候他内心思忖，果然还是早上来的那批人不够分量，所以才会被撵走的吧。自己这秩序司司长当然就不会被撵了，还是自己有牌面呢。任小素握着秩序司司长的双手，乐呵呵笑道： 你就是洛城的秩序司司长吧？这次收集监控录像的事辛苦你了。 哎呀，哪里哪里，做了这么点小事还劳您关心，真是太惭愧了。以前啊我就听说过您，望春门街那一站简直就是我们洛城的守护神呐，一直听说您却没有真的见过，这次还给您带了一些见面礼。 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带的什么呀？ 秩序司司长顿时被哽住，这当面问带的是什么，还真是位直来直去的领导啊。 哈，这是一点洛城的土特产，您先忙，我这就准备回去了。 任小素让一旁的庆氏士兵接过礼物，然后眼瞅着身后还有杨小锦虎视眈眈地盯着，便赶忙对秩序司司长说道： 哎，先别走，你这次专程过来一定是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要汇报吧？ 没有啊，就是来拜访您一下，没什么重要的事情。 你有？ 这是几个意思呀？秩序司司长当场都懵了。当天秩序司司长被任小素拉着硬是聊了一个多小时才被放走。回去之后，秩序司司长被洛城新主人任小素非常看重的事情便传遍了洛城。虽然聊的时候很痛苦，但回去以后秩序司司长却觉得精神百倍，而且他恨不得告诉所有人他已经站队了。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清河集团虽然在商业方面有很强大的团队，可如果有财团盯上这里，清河是没有什么反抗余地的。178要塞如今已经将整个西北收入囊中，一跃成为整个壁垒联盟里最顶尖的势力之一，那这说起来也算是个非常不错的靠山了吧。虽然任小素他们都说过杀完人就走，但大家心想，这么肥的一块肥肉都到嘴边了，哪个财团会放弃啊？178要塞也不会例外吧。送走秩序司司长以后，任小素打开内盒所谓的土特产一看，嚯，赫然是八根金条。这时候任小素都想喊早上那些人回来再打打招呼了，早上那是心情不好，所以不想搭理那些人，现在他觉得自己心情还可以。罗兰和周琦去外面溜达了一圈回来，手里还提着他们去北大街买的各色小吃，鸡翅、烤冷面。 哎，小素、小锦，来吃东西，洛城的东西可好吃了，以前在西南就听说过，壁垒联盟十大小吃街里就有洛城的北大街。 这时候 任小素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便问罗兰： 先别吃了，我问你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知不知道还有哪个财团可以制造纳米机器人？ 没了呀，你也知道，以前就杨氏和李氏有这技术，后来全都归姓氏了。他们两家发展这个技术，还是因为在西南挖掘出了一处科研基地，刚好有这个科研成果的资料。后来李氏开发了纳米机器人接驳神经元的技术，才算是把纳米机器人当作军工来发展。以前都是用来做医疗用的，用来清除血管里的血栓。 任小素皱起眉头，结果这时候罗兰说： 不过现在王氏应该也得到这个技术了吧？就前几天的事儿，纳米战士被拐跑，你也知道的。王氏那个人工智能太厉害了，我们也没想到他能直接入侵所有网络，什么都挡不住的。 不说这几天的事情， 如果灵是最近才拿到纳米机器人的制造方法，那时间上是对不上的，跟这件事没有关系。罗兰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说道： 哎，不过你要说谁手里有纳米机器人，那就可以说的说的了。我们之前制造纳米机器人之后，给洛城这边送过一批，你也看着了，还给周氏和西北赠送过一批，都是当作礼物来着。不过给洛城和西北的全部没有后门程序，给周氏的倒是加了后门程序，我相信他们也发现不了。当然虽然他们发现不了，但肯定会防我们一手，不会给特别重要的人用吧。 说着说着，罗兰忽然发现任小素的神情凝重起来。 怎么了？ 罗兰看任小素低头思考着，似乎自己话里有信息，让任小素抓住了什么线索。 你确定庆氏的纳米机器人只给过周氏、西北、我是吗？ 当然了，这都是我亲自安排的人护送啊。 这下任小素似乎想通了很多东西。在此之前，61号壁垒突然出现了纳米战士，并对江旭发起了袭击。当时任小素就在想，要么是林干的，要么是庆氏干的，可现在又多了两个选项。罗兰送到洛城的纳米机器人，现在一小半在自己身上，一大半在王宇池他们身上。任小素坚信王宇池等人肯定不会参与杀害江旭这种事情。送到西北的那批，任小素也坚信西北人不会做这种事情。庆氏送过去的纳米机器人一定在非常严格的管控之中，如果少了一批被人偷偷挪用，肯定也会被人发现。当然任小素还是要让大忽悠去确认一下那批纳米机器人还在不在。那么剩下的就是周氏了。周氏跟王氏积怨已久，一开始王氏通过贸易的方式搞得很多周氏流民躲在山里养蚕，后来61号壁垒吸纳流民，又搞得周氏很多工厂停工。所有中原的财团势力都有吞并彼此的心思，彼此防备也正常。如今王氏眼看着将火种和孔氏收入囊中，这种情况下周氏怎么可能不慌？而这次杀害江旭之事，必然会导致整个壁垒联盟对王氏产生仇恨，这才是周氏想要看到的事情。庆氏送给周氏一些纳米机器人，周氏不敢给重要的人物用，但他们直接用纳米战士来刺杀江旭，到时候杀手被王氏发现，王氏也会怀疑到庆氏的头上，让王氏和庆氏的嫌隙加深。而且杀罗兰一事如果能嫁祸给王氏，那么庆氏如果能与王氏开战，让他周氏躲在后面，这简直是天底下最划算的生意了。有句话说得好，一件事情发生之后，如果找不到主谋与元凶，那就先去怀疑从中获益的人。所以当罗兰提起周氏的时候，任小素觉得仿佛一切都说得通了，那一个个线索都能有一个完整的逻辑来解释了。不过解释归解释，任小素还是决定先等王韵那边的分析。任小素看向罗兰， 既然给周氏的纳米机器人有后门程序，那么能不能通过后门程序查到那些纳米机器人的去向？ 罗兰摇摇头， 我们一般不启动后门程序的，以免被发现，但确实可以做到。只是我们的军用网络如今被人工智能破坏了，没法追踪。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三天之后，周莹雪带领着王宇池等人驱车抵达144号壁垒。在他们离开洛城的第二天，荒野上突然有一支秘密部队对他们进行截杀，不过结局也显而易见，全都被周莹雪给镇压了。当时周莹雪还留了一批敌方部队给王宇池他们练手，希望他们尽快适应快节奏战斗。结果就出现诡异的场景，爬墙虎把那些还活着的敌人全都圈在一起给王宇池他们揍，而周莹雪则在圈子外面不停地呐喊助威，搞得当时来截杀他们的敌人都觉得自己是得多么愚蠢才会来截杀这几个人。这哪是什么正经的战斗，简直就是在侮辱他们。如果不是任小素这边急着等待监控录像的分析结果，周莹雪估计还得折腾两天，毕竟战斗素养这么高的陪练上哪儿找去，自己这几个可爱弟弟现在就需要这样的陪练呢。不得不说，周莹雪对待王宇池他们确实很好，不光是之前照顾他们时培养出来的类似亲情的东西，周莹雪还在想，万一老爷以后再有了别的丫鬟，自己这几个弟弟也可以站在自己这边帮忙说话吗？虽然周莹雪觉得有杨小锦在，任小素大概率不可能有别的丫鬟了，但这不是以防万一吗？抵达144号壁垒的时候，王韵和大忽悠等人早早就等在城门口了。大忽悠这边帮任小素确认过，庆氏赠送的纳米机器人全都在178要塞里存放着，一点都没动，这让任小素松了口气，起码自己出内鬼的嫌疑是排除了。接下来就看王韵的表现了。三天之前，任小素便通知大忽悠准备好场地给王韵分析录像，等他们接到黑箱子之后，立刻往144号壁垒附近驻军的军营赶去。那里已经腾出巨大的会议室来，会议室里有整面墙都镶嵌着数不清的屏幕，张小满带人将一个个端口连接，一时间各个屏幕上全都亮了起来，显示出不同的画面来。王韵抱着双臂默默地站在屏幕对面，所有画面都在同一时间被记录进他的脑海中，而后进行准确的分析。 让视频播放的速度快一点吧，三倍吧，不然的话要看完这些视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少帅等不了那么久。 那些屏幕的右上角贴着序号，如果王韵需要哪个屏幕暂停，那么直接说序号就可以。视频开始播放，王韵一言不发地站着，而他身边有数十个西北的情报工作人员被大忽悠调度过来，负责配合王韵。这几十人都是为他一个人服务的。在此之前，王韵先看了任小素洛城一战的视频，然后将那些出现在视频中的所有杀手全部记住，所以这视频里的一个月时间中，只要对方出现，就一定会被王韵找到痕迹。忽然间 A17 屏幕暂停，屏幕中出现的中年男子从 A18 屏幕中离开，十多秒后出现在 A17 号，手里多了个黑色塑料袋，期间短短12秒时间里，一定有人在监控死角和他接头。把这个人的样貌接下来发给少帅，让他在洛城找到这个人，然后进行审讯。好了，我们继续。 A17 屏幕四周的监控录像全部倒放，我要找到他接头的人是谁。 大忽悠等人惊愕地看着这一幕，眼前的屏幕得有上百块了吧，之前他们只是知道王韵的记忆力惊人，却没想到是如此的恐怖。在诸神崛起的时代里，大多数人都习惯了超凡者的能力凌驾于普通人之上，然而此时此刻王韵身边的人却都渐渐忽略了王韵的超凡能力，反而越发重视他自身的价值。说实话，就算他操控空气再厉害再能打， 也比不过周莹雪能挡。但是王韵现在所做的一切却是任何人也替代不了的。上百块屏幕放在一起，能够精准地发现一个人在穿过一片监控死角后手里多了一个塑料袋。这种记忆与分析能力说起来就像是超凡能力一样，跟超凡能力并没有什么差别。当一个个画面快速推进的时候，整个会议室里都只有王韵的声音，所有人甚至恨不得屏住呼吸，生怕打扰到他。旁边的士兵在指示下将 A17 附近的录像全部倒退，王韵只用了9秒钟的时间便指着 A21 号屏幕 暂停，就是他了，把图像传给少帅，先把这两个人找出来。 紧接着王韵用6个小时便找出来20多个可疑人物，而且每个找到的可疑人物都有确凿证据。所有人看着王韵指认的画面都明白，王韵绝不是随口说说的。有人手里突然多了东西，有人上衣的褶皱出现了变化，藏了东西。然后王韵还找到了一些杀手的面孔以及杀手接触过的可疑人物。这时候王韵忽然停了下来，看向大忽悠， 少帅那边人手够不够？我发现这些杀手应该还有给他们提供后勤的人在隐藏着，如果找出来的人太多，少帅那边能控制所有人吗？ 放心，我这边已经安排咱们西北的一些情报工作人员向洛城集结了。 好，我现在说的也记下来， B31 号屏幕中的那个杀手路过这个监控的时候，其中有17次看向右上角的地方，监控里显示那里是一栋居民楼，我怀疑那栋居民楼上有给他们传递暗号的东西，存在一个安全物。 C27 号屏幕里， 王韵这一口气竟然说了7处可疑的地点，让所有人叹为观止。几个小时过后，这里发生的事情连西北情报头子王丰源都被惊动了，连忙乘坐专车从隔壁壁垒赶过来，不为别的，就是想参观这一幕。大忽悠对王丰源说道， 我就说吧，早就应该把这货挖过来大兴西北了，之前我就知道他的记忆力厉害，但我没想到这么厉害啊，你看他现在完全是在无差别的甄选一切可疑人物，我觉得少帅在洛城那边把人抓完之后，恐怕洛城将成为整个壁垒联盟里唯一的一处间谍禁区了，这是要把所有躲在洛城的间谍一锅给端了呀。 王丰源想的要更深一些， 千万别让他累倒了，记得要劳逸结合，之后我们完全可以把所有西北壁垒的监控录像全都汇总过来，让他甄别一次，咱们不是一直头疼没法揪出那些间谍来吗？现在机会来了。 两人心里同时升起一个想法，捡到宝了。不管对于任何一个财团来说，甄别抓捕间谍都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因为其他财团的间谍是非常隐蔽的，这间谍有可能是某个杀猪屠户，有可能是某个工厂的工人，也有可能是某个士兵某个军官。但有了王韵就不一样了，这种人简直就是间谍克星。只是王丰源有点好奇， 哎，这货之前在孔氏的时候也没这么厉害呀。 结果王韵听到了这句话，他一边盯着屏幕一边说道， 有时候你知道了谁是间谍以后，不抓他反而比抓他更有用，对不对？而且我在孔氏一直追求升迁，如果我真的把孔氏变成一块间谍禁区，功劳从何而来？上次会不会卸磨杀驴？其实我在孔氏都没有暴露过这种程度的能力，因为我上司是个嫉贤妒能的人。 王丰源恍然，原来是这么回事。 哈哈，那现在怎么暴露了？ 之前少帅跟我说西北和别的地方不太一样，我其实是不信的，但左云山一仗打完回到这里，我确实觉得西北有些不同， 如今我对升迁没有什么兴趣了，辅佐好少帅，他自然会给我满意的东西，不是金钱与权力，而是成就感。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